7票反对，投弃权票的包括中国和印度等32个国家。决议案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4个地区，重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要求俄罗斯立即完全和无条件地在国际认可的乌克兰领土范围内撤出军队，并且停止敌对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结束对欧洲的访问，他在接受中央媒体采访的时候回应乌克兰危机问题，他说中方和各方一样对冲突扩大化、长期化感到担忧，说这一场危机影响是波及全球，不能够无限期拖落去。王毅认为欧洲应该认真思考怎样创造条件实现停火止战，以及制定什么样的框架才能够令欧洲长治久安。而这一次的出访感到各方都接受最终应该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端。他又说中方即将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重申中方一贯主张都会将吸纳各国合理关切，争取形成国际社会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中方将会继续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发挥建设性作用，并且同国际社会一起积极探索政治解决危机的有效途径。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34.56， 瑞士法郎 0.934， 加元 1.36，人民币 6.909， 英镑对美元 1.202， 欧元对美元 1.06， 澳元对美元 0.68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169 点，升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23.18 美元，卖出 1823.3 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的天色大致良好，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天晴，日间相当温暖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咧车龙就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去到数码港道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丽围。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咧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喺骏景园。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对出。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挤塞，车龙去到万公屋路。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咁提一提大家啦，由于有毅行者活动，咁而家大网仔路介乎 北潭涌相建乐园同埋西贡嘅西湾路之间嘅一段咧，而家系实施间歇性封闭嘅。咁另外咧，有三个地点嘅停车位咧系暂时咧停用嘅。咁包括系西沙路烧烤区场地四旁嘅五公众停车场啦，里面所有嘅停车位。北潭涌旅游巴停车场里面嘅半数停车位，同埋近住大帽山道扶轮公园嘅停车场里面嘅所有停车位嘅。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十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政府会预留一亿元，争取更多吸引旅客同埋极具旅游宣传效果嘅大型盛事嚟到香港举办，提升香港嘅国际形象。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千禧年代； 下昼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CIBS 人人广播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a Guru Haru， 十三位少数族裔老师，十三个师生之间嘅故事，由尼泊尔人士制作嘅 CIBS 节目。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希望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a Guru Haru，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靖康之变，徽钦二宗被金人掳走，喺北方受尽凌辱。但原来徽宗被俘期间都有佢悠闲生活嘅一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徽宗喺呢个五角城啊，继续学画画，继续写诗，仲有啊，一年就生咗十三个仔女，仲有罗病啊，真系你谂都谂唔到啊！ 乐不思蜀啊！ 《古今风云人物》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2月24日，政府公布卖地计划，12幅住宅地提供约9120个单位。 陈茂波指，现时提出税制改革，容易添烦添乱。 本港上月基本通胀率2.4%，创近三年新高。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出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早前就发表咗呢个财政预算案啦，就住唔同嘅措施，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今日咧就想讲有关于环境及生态局相关嘅措施，所以咧喺直播室咧今日都请嚟咧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早晨。今次預算案都有啲涉及你哋嘅範疇啦，我見到譬如有國際綠色科技及金融中心嘅範疇啦，有啲係涉及到綠色城市，包括有啲咩措施咧？好似話預留2亿係開展呢個輕燃料電池雙層巴士及重型車輛嘅試驗。咁仲有就係100%擔保貸款，就鼓勵一啲嘅純嘅電動的士咧可以更換嘅咁樣。 係啊， 係。咁但我就想先講咗預算案入邊講頭先話國際綠色科技及金融中心先，有個篇章提到話會推動綠色經濟以實踐可持續發展，係全球重要嘅課題咧，都話國家已經朝係3060即係呢個嘅碳目標咧係嗰個邁進嘅咁。又話成個嘅產業群咧都係高速增長啦咁，涉及到一啲財經嘅部分，但都想局長講下所謂綠色經濟。其實是什麼來的呢？跟市民有什麼關係？或者講到綠色產業，政府現在的想法又是怎樣？ 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人類嘅歷史咧，你會見到咧嚇，我哋以前就話咩啊石器時代啊，啊跟住然後我哋又話嚇有咩啊工業革命啊嚇，近代我哋又嚇有咩原子能嘅時代發生啊，然之後跟住我哋而家又去到一個嚇即係數碼化嘅時代啊咁樣。咁而家咧實際上咧嚇，我哋人類歷史有啲嘅重大嘅事情咧喺度發生緊，令到我哋咧會有好多嘅轉型發生。咁大家成日而家都聽到有一樣嘢咧，就叫做嚇，即係話氣候變化，我哋需要咧去到一個叫做碳中和。亦都咧嚇，即係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即係聯合國咧喺舊年咧，亦都通過一個議案咧，就話咧需要係咧啊做一個國際條約，我哋點樣慢慢去控制同埋取即係啊取替塑膠個長遠嗰個使用。咁同埋咧，即係你見到好多嘅資源啊嘅使用咧，係尤其是我哋而家見到更加多能源危機咁樣咧，各國都開始咧就話咧，我哋點樣去推動一個咧喺綠色循環嘅一個經濟啊咁樣。咁原因就係話咧嚇，即係我哋發覺個人類，我哋啲經濟會嘅活動咧，我哋除咗影響嘅氣候變化，資源可能會枯竭啊，啊同埋咧，我哋要做一啲咧對長遠嚟講，對我哋即係嘅人類社會冇害嘅產品咧，各國都開始係加緊研究緊一啲新嘅嘢，新嘅發展。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就喺個未來嘅時候咧，係會有另外一波嘅嚇，即係喺一個嘅改嘅即係新嘅一個嘅。經濟嘅一個嘅模式咧係出現嘅，咁而家啲人籠統咧就叫佢做一個叫做綠色經濟啦， 即係叫做可持續或者叫做環保啲去對個環境少啲傷害嘅一個嘅經濟模式，係咪咁嘅意思？ 冇錯啦，就係、是、啦，既唔影響個氣候，又唔會影響個環境，而且咧係可以係持續做落去嘅，因為資源枯竭嘅，如果冇曬啲資源，咁我哋嗰啲經濟都冇辦法搞落去啦，係嘛？咁所以個概念咧就係咁樣。咁但係喺嗰個實際上嗰個情況咧嚟到講嘅時候咧，大家國家好多嘅研究都喺度做緊嘅啫，啊唔係真係咧好多地方咧係找得緊咧係要點樣做。大家聽過好多嘅嘢㗎，即係譬如而家我哋話啊，我哋要將嗰啲嘅嚇，即係車輛要電動化咁樣嚇，咁啊世界大家都好多地方做緊，啊香港亦都喺度發展緊啦依一方面。咁但係咧亦都係新嘅技術出現嘅，有啲人話咦，好似有啲嘅輕氣汽車又更加嘅好喎，咁樣係咪？咁所以你見到喺技術方面咧係發展緊嘅，咁唔單止係咁樣，為咗咧嚇，即係嗰啲嘅資源啊、啲錢咧，能夠去到一啲嚇比較係需要嘅，有一個發展潛力嘅嚇嗰啲嘅技術啊，或者嗰啲嘅產品嘅發展嘅時候咧，個金融市場咧亦都喺度咧係喺度變緊嘅，喺度變緊，亦都係咧喺我哋叫做可能即係一個綠色化嘅金融市場咧，國際間之間咧亦都喺度係建立之中。咁大家亦都可能知道咧，就係咧嚇，即係有一啲嘅國家、有啲地方嚇，就開始就係話咧嚇，就係話有啲人如果佢係需要嚇做一發展一啲嘅環保或者係綠色嘅技術啊，或者其他嘢嘅時候咧，佢可以點樣貸款啊咁。所以我哋咪聽到有啲嚇綠債嘅出現啦，係嘛？金融市場裏邊咧嚇，如果你係綠色嘅時候，你借錢嘅時候咧，可能個利息可以低少少啊。咁變咗咧，呢啲咁嘅嘢咧，我哋見到都係喺度不斷嘅發展緊。嗱，香港係一個機遇嚟嘅。係機遇嚟嘅，因為咧嗱，依啲咁樣嘅發展咧，好多嘅國家嚟講咧，都係喺一個起步嘅階段嘅啫。將來實際上乜嘢技術係主流啊？乜嘢嘅方式會係變成一個嘅最重要嘅一個嘅產品嘅技術，大家會用咧，仲喺度發展嘅當中。嗱，香港我哋都有一個科研嘅一個嘅能力，我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國際金融中心。嗱，如果喺依啲嘅事情上邊咧，我哋能夠喺依度嚟到參與。一個嘅起步，一個推動嘅時候咧，對我嚟講係一個機遇嚟嘅。咁所以點解咧？喺今次財政預算案裏邊咧，嚇財政司司長咧，特別就係話咧，我哋希望喺依方面咧做多啲嘅功夫，嚟到推動呢個嘅綠色產業同埋綠色嘅金融市場咧，喺香港嚟到發展。 但大家都可能全世界好多地方都係發展緊啦，但香港喺呢個綠色產業、綠色經濟嘅發展到一個乜嘢嘅水平咧？去到一個咩嘅位置咧？而家係？ 其實大家都係喺一個開展嘅階段啊嘛， okay. 所以話全世界都係喺一個開展摸索嘅階段嚟嘅。頭先我講嘅嚇幾多樣咧嚇，無論我哋喺個汽車要點樣轉啊，係嘛，我哋啲產品要點樣轉咧，大家都喺度摸索之中。咁喺呢度咧，我哋其實都有一啲嘅優勢嘅。我舉一啲嘅例子咧，咁樣嚇，而家好多地方都喺度研究緊，我哋可唔可以係發展一個叫做輕經濟？因為咧輕氣咧，嗱你知道嚇，我哋就係H2 啊嘛，係嘛？佢燒咗之後咧，就變 H2 嚟水啦，係嘛？佢冇二氧化碳出嘅喎，係嘛？咁大家都覺得依個咧係一個咧清潔嘅一個能源，將來咧可能咧嚇會係大規模用喺無論係發電啊、汽車啊，甚至咧喺屋企裏邊咧嚇，你都可以咧裝一個咧 用利用氫氣做的一個的發電機在家裡，以後呢都不需要找電廠買電，又甚至呢可能很多我們將來用的東西全部用氫氣來到推動，這個是一個概念來的，發不發展到呢全世界沒人知道，沒人知道，但很多國家都希望做。但香港我們優勢在哪裡呢？就是呢，如果大家的地方要發展輕經濟的時候，它裡面的氫氣的裡面在一個城市裡面的運輸啊、傳輸呢很複雜的，同埋大家知道氫氣呢都有多少危險性的嘛，如果你是很大架一架這樣的裝著氫氣的車在城市裡面走，大家都害怕的嘛。香港我們優勢就是呢，我們有一個，我們香港的煤氣呢原來有一半是氫氣來的。 Okay， 比如我們已經有一個管道在香港，我們可以在這裡傳輸氫氣，這一樣東西會幫助到，如果氫經濟發展的時候我們是可能有一個好處的，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在這裡說，我們出今年我們都會嘗試，就是說試驗利用一個氫氣的巴士、氫氣的重型車輛，因為有可能將來即是氫氣如果真的在一個車輛，尤其重型車輛使用的時候，我們的優勢可能在這裡顯示到出來，因為我們建立一個這樣的網絡呢，比人類來說呢，便宜很多，快很多，是吧？那也有很多的， 這個我們可以詳細之後講，因為講那個氫能那個巴士那個試驗計劃。 好啊。 但我想講回就是綠色科技和金融中心的篇章裡面提到一個叫做綠色科技及金融發展委員會的，那就說會邀請綠色科技、綠色金融、綠色標準認證等業界代表協助制定行動綱領的。可不可以講一下委員會實際是做些什麼，還有這個行動綱領是希望有些什麼的作用，或者何時是可以做到的呢？ 財政司長他就將會是推動就是咧，佢會領導依一個嘅委員會嘅。咁嗰個嘅構思咧，就係咧嚇，我哋需要揾一啲關於了解綠色科技發展嘅人入嚟咧嚇，一係睇下將來啲咩潛在嘅技術嚇、潛在嘅產品，我哋可以係喺嗰度嚟到去發展落去咧。第二就係我哋需要揾一啲咧係綠色金融嘅人，亦都係需要走埋一齊。對於頭先我講過啦，因為好多嘅發展都需要資本啊，其他嘅嘛嚇，所以綠色金融將來我哋嘅發展應該要點樣做咧咁樣。第三就是如果做的時候，有很多的國際之間的產品的來往，或者甚至我們金融市場裡面很多標準的制定這樣，所以我們都需要找一些我們是可以幫助到我們怎樣去制定一個我們一個綠色標準那些人才進來，我們大家一起來看的時候，我們加上我們可能政府裡面，我們自己我們環境局，是吧，我們這個財經服務局，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叫做這個科技工業局，大家咧，我哋可以睇下我哋香港我哋嘅優勢喺咩地方咧？我哋有咩地方可以發展，把握啲咩嘅機遇咧？咁喺嗰度咧，我哋可以做一個嘅係你開一個嘅發展嘅一個嘅綱領。我哋將來點樣香港嘅話咧，我點樣把握呢啲嘅機遇，做啲乜嘢可以令到呢個綠色經濟、綠色產業喺香港我哋係比較上快嘅，可以蓬勃嘅喺度嚟到係去發展，甚至利用我哋嘅優勢，某一啲嘅方式，同埋一啲嘅地點，或者嘅項目，我哋可唔可以比外國更加先進，做得更加嘅好咧？因為呢啲嘅話係兩個我哋即係經濟之間互相嘅競爭啊嘛。咁呢個委員會嘅作用咧，就係呢方面。 但喺呢個委員會入邊，環境及生態局最主要發揮嘅角色係咩咧？呢個委員會 嗱，我哋嘅角色咧，最主要咧，就會喺嗰個嘅一啲嘅綠色嘅潛在嘅技術咧，係嘛？我哋一啲嘅需要發展嘅地方咧，係我哋嘅demand， 即係我哋需要喺邊度咧？以及可能喺一啲嘅綠色標準制定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喺嗰度嚟到係參與，係俾到意見咧咁樣嘅。 嗱，頭先就講咗一啲綠色科技、綠色金融啊，會唔會有啲嘅業界或者覺得呢一方面有興趣嘅市民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另外就想講啦，預算案都提到啊，就話係政府目標啦，2027年底有3000架嘅電動的士，亦都提到一個叫做100%擔保貸款計劃嘅，就鼓勵啲的士車主咧，將而家的士咧換成一個叫純電動的士嘅咁。可唔可以講下呢一個嘅貸款計劃嗰、那個整體嘅做法係點樣做嘅？會係？ 整體的計劃其實佢個名字都很清楚的啦，就是、政府咧就係做一個嘅擔保啊，咁樣就係咧，如果係的士業界佢哋咧係想轉做一個嘅電動的士嘅時候咧，政府可以做一個100%嘅擔保人。咁而家個初步嘅構思就係話咧嚇，即係嚇佢嗰個嘅借貸嗰個嘅上限咧，可以係35万。啊，咁啊，若莫即係而家講緊一架電動車，即係電動的士啦，嗰個嘅價錢咧咁樣。咁以及咧個還款期咧嚇就可以咧嚇係最高最多咧可以唔超過10年啊咁樣咧。 咁而喺個過程裏邊，政府就會啊，即係百分百擔保咗嗰個嘅貸款額。咁所以咧，係希望我哋用依一個方式咧嚇，可以幫助到一啲咧嚇，即係如果係喺啊碳費方面係有困難嘅啊一啲嘅車主，但係又想轉用電動車嘅時候咧嚇，咁喺方面佢都可以做得到咧咁樣。 嗯嗯。用咗呢、這個或者有咗呢個貸款計劃，係咪就達到2027年底嗰個3000架電動的士個目標？你覺得係咪達到？因為時間就好似唔係好長啊，四年到，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咧？你自己預計？ 我哋就唔係啊，淨係靠依一個嘅，我哋唔係淨係靠依個嘅。嗱，依個百分百貸款計劃咧，係我哋嗰個嘅希望喺2027年咧達到有3000輛電動的士個其中一個嘅嚇嘅支援嘅方式啫。咁、政府咧，我哋仲有一個咧，就係咧嚇我哋叫做係新能源運輸基金嘅嚇。咁新能源運輸基金下邊咧，即係啦嚇啊，如果係的士業界係而家嚟講，我哋係會係嚇資助佢哋做一啲嘅試驗咧，啊試咗啊嚇，咁我哋亦都利用個啊依個基金咧嚟到做建立一個嘅即係啊的士嘅一個嘅充電嘅網絡啦咁樣嚇。咁所以將來咧係透過呢個基金咧，我哋仍然係會咧俾一啲嘅的士業界咧，佢哋轉用電動的士嘅時候咧，會有一啲嘅係援助喺當中嘅。咁、所以咧嚇，即係依一個嘅百分百貸款計劃咧嚇，即係其中一項咧嚇，我哋支援的士業界轉用電動的士嘅其中一樣嘢。 但係講到貸款計劃啦，因為啲業界啲反應始終係一個借錢係要還嘅一個做法啦，咁而唔係一個資助啲車主去換車嘅做法啦。點解唔考慮資助嘅方式咧？同埋有啲講法就話啊，始終你貸款係要還喎，對於車主嚟講都要使一筆錢喎，係咪真係有誘因咧？咁佢哋有提到話，當年咧其實換石油氣的士嗰陣咧，每架車都有40000蚊嘅資助金額噶嘛，點解冇考慮過類似嘅做法嘅？ 哦，剛才我啱啱講就係話啊，政府我哋仲有一個就係新能源運輸基金嘅，嗰度我哋係會支援即係的士咧。佢哋做嗰個嘅啊，轉用依個嘅電動的士嘅，咁而家甚至我哋而家啊，舉個例咧，我哋如果佢哋而家喺個我哋做一個試驗計劃嘅時候咧，咁一個嘅啊車主如果佢係將佢要試下用一個嘅電動的士嘅時候咧，咁我哋係可以資助佢嚇、如果嗰個車係貴過傳統車輛好多嘅時候，我哋資助個差額咧。如果佢唔係貴過去嘅時候，其實我哋嘅資助額咧係可以去到嗰個車價嘅一半嘅咁樣。咁喺個試驗嗰度，我哋起有咁嘅資助咧。咁當然，當佢係我哋揾大家業界，當佢試驗透過試驗係確定咗邊一個車型號係更加適合嘅時候咧，嗰、那個將來大規模去利用嘅時候，喺我哋個資助額去幾多咧，我哋會同業界喺呢方面繼續商討咧。咁所以，但係喺依一方面嘅話咧嚇，我哋唔係單單淨係咧嚇係靠一個嘅百分百貸款計劃嘅，我哋希望即係啦嚇用即係多方面嘅方式嚇嚟到係幫助咧嚇，即係業界咧去轉用電動的士，因為你可以預計將來如果政府係就算有一個嘅資助咧，唔會百分百俾咗佢噶嘛，只係就俾一個嘅資助一個嘅資助額出去嘅啫。咁可能佢都係唔足夠嘅，佢仍然可能需要借錢嘅，咁變咗我哋個百分百貸款咪可以繼續幫到佢咯。 資助嗰個部分咧，我想知道有冇話限住係幾多架的士可以涉及到呢一個計劃嘅？貸款我哋有冇目標話可以係俾到幾多架的士係換做電動的士嘅？ 如果個百分百貸款計劃嘅話咧，我哋其實就係所有的士都可以嘅，所有的士都可以嘅。咁但係當然啦，佢需唔需要貸款話嗰啲係另外一回事咧。咁所以我哋依個貸款計劃咧，政府我哋預計咧喺咧嗰個嘅我哋政府嘅總責任嘅承擔額咧就係64億嘅，就係所有嘅的士如果佢哋都貸款嘅時候嚇，咁我哋政府都係可以擔保得到。 推到幾時嘅同埋佢？呢個計劃係去到幾時嘅有冇啊？ 依個計劃，而家我哋係暫時嚟講嚇，我哋係並係未定到，未即係冇一個時限制嘅咁、樣嚇，我哋會一路咁做落去先咁、樣嚇，咁啊將來我當然會再檢討啦咁樣。 頭先另一方面講資助嗰部分，你話可以去到個車價一半嘅嘛，可以去到。 我哋喺個試驗計劃裏邊，我即係舉一個例子就話咧，嗰度係會有啲嘅資助嘅。咁但係因為而家試驗嘅時候咧，大家對於嗰個技術，大家可能比較擔心啦。咁我哋有個高啲嘅資助額嚟到去鼓勵一啲嘅車主嚟試驗咧。但如果個試驗大家係對於一樣嘢發覺依個技術，佢哋覺得係可以大規模用嘅時候，我大規模資助咧就梗係唔會一半咁多㗎啦。你唔好話將來嘅資助額幾多咧，我哋仲要同業界咧，我哋去商討，咁但係正如頭先我所講嚇。因為如果淨係我哋嗰個資助額嘅時候咧，都可能嚇都話啲車主都會有一個困難咧嚟到換車嘅咁樣係咪啊？咁所以如果係嘅時候咧，我哋依個嘅貸款計劃咧，咪更加可以幫埋嗰啲嘅車主啦。 頭先都講到話嗰個試驗計劃啦，電動車嗰、那個有冇話而家試到嗰個進度係點？我見之前就話係2023即係今年分階段喺大嶼山同埋西貢試嘅咁，嗰、那個進度係做到點嘅？ 嗱，而家我哋咧就喺大嶼山咧，同埋我哋西貢地方咧，我哋就起緊咧有10個我哋嗰啲嘅充電桩。 嗯。 啊，因為咧的士佢所嗰個運作咧，同私家車好唔同嘅嘛，係嘛？即係佢哋唔好難停喺度嚇，我充電5個鐘、6個鐘唔得嘅。 嗯。 咁所以我哋係裝一啲嘅高速嘅充電桩，啊嚟到等俾下的士嚟到使用啊咁樣嚇。咁所以喺走咗呢個10個充電桩嘅時候咧，就可以咧係開始咧我哋嗰個嘅試驗啦。咁所以喺度，我哋而家同業界咧係傾緊咧，就係咧嚇佢哋係嚇有幾多部車，佢哋願意嚟到參加啊咁。大家嗰個嘅傾談都係進展得良好嘅，所以我哋都幾有信心咧嚇。我哋今年咧應該係可以開展到個試驗嘅。 但實際而家有冇一啲電動嘅的士係已經係投入服務啊行緊咁樣嘅？ 實際上就好多係傾緊，但已經有一個的士嘅型號咧嚟咗，係喺度賣嘅咧。如果大家是買那個都可以的，但不過呢如果你是現在的充電，你可能需要的時間很長，我們有個高速充電裝的時候，它就可以很短的時間是充到電，變成為何等個充電裝呢，就是因為最主要的操作的需要呢。 okay, 好，關於電動的士，會不會的士業界的車主也好，司機也好，關心到這個百分百擔保貸款，就是鼓勵一些的車主換呢個純電動的士啊，你自己點睇？18723111，有關啲預算案提到一啲環境及生態局嘅各種範疇，我哋嚟緊咧都會再傾嘅，亦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星期日将会举行2022年好市民奖颁奖典礼。警方话，好市民奖提名有179人，创5年新高，当中80人得奖。29岁以下的得奖者占15%，年纪最轻的是只有15岁的女中学生，她协助警方拘捕一个涉及非礼案的犯人。至于年纪最大的得奖人是一个71岁的男士，协助警方追截一宗牵涉藏有工具作偷窃用途的犯人。警方说，80个得奖者协助警方侦破不同类型案件，或者协助拯救生命，当中以涉及盗窃案最多，占超过30%，剩低的包括涉及非礼和窥淫案、寻找失踪人士和拯救生命，以及诈骗案等。警方都提醒市民，遇到案件发生的时候，要视乎自身的能力和环境，保护自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结束对欧洲的访问。王毅在接受中央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影响远超双边范畴，攸关世界和平安全。他批评美方在无人飞艇事件之中滥用武力，继而炒作升级，抹黑中国。他在德国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非正式接触的时候，已经明确话俾美方听，唔好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而再做咁样嘅荒唐事。如果美方执意借题发挥，扩大事态，中方必将奉陪到底。王毅又批评美方不择手段打压压制中国，但系佢话中国嘅发展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同埋必然嘅历史逻辑。中方奉劝美方放弃零和博弈嘅陈旧思维，树立客观公正嘅对华认知，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前夕，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在乌克兰撤军。 呢一项冇约束力嘅决议案，经过两日辩论之后，获得大多数支持。喺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之中，有141票支持，7票反对。投弃权票嘅包括中国同埋印度等32个国家。决议案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四个地区，重新支持乌克兰嘅主权同埋领土完整，以及要求俄罗斯立即完全无条件咁样喺国际认可嘅乌克兰领土范围内撤出军队，并且停止敌对行动。北韩宣称进行了一次战略巡航导弹发射演习。朝中社报道，演习在星期四进行，北韩在咸镜北道金策市向东海发射四枚战略巡航导弹，并且准确击中目标。而演习再次展示了北韩核作战部队以各种方式加强对敌对势力的致命核反击能力。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34.6， 瑞士法郎 0.934， 加元 1.36， 人民币 6.909， 英镑对美元 1.202， 欧元对美元 1.06， 澳元对美元 0.68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280 点，升18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3.39美元，卖出1823.77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相当温暖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入偏东风，夜晚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咁而家排到去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啦，咁而家比较车多噶，咁啊龙尾排到去启明寺近住蒲飞路一段啦。咁另外江乐道中。江乐道西啊，天桥啦，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喺东边街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慢车，龙尾就扫管笏。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咁而家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排到去骏景园。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对出。另外较早前啦，喺新界河上乡路由于有水管急收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河上乡路近住凤岗对出，咁而家封路重开，咁啊回复翻正常嘅行车线。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只想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有边个唔想？与其到身体出现警号嘅时候先急急补救， 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 点解唔尝试一下？由而家做起，知多啲医学知识，改变唔健康嘅习惯咧。 需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同你一齐每日为健康把关。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讲述在1996年长三月发射爆炸、卫星返回失利等接连打击底下，一班青年航天科学家在老一辈专家的带领底下，冲破重重障碍，克服层层科研难关，获得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故事。 《问天》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3年2月24日，政府公布卖地计划，12幅住宅地提供约9120个单位。 陈茂波指，现时提出税制改革，容易添烦添乱。 本港上月基本通胀率2.4%，创近3年新高。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出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有千禧年代。咁啊喺直播室咧，都有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嘅。咁啊，继续同局长倾下，因为头先就讲到咧，有关于预算案入边咧提到一点啊，就系话为的士业界提供100%担保贷款，鼓励咧系更换纯电动的士。咁呢个额咧就系嗰个担保额咧就去到大约系64亿元嘅咁。头先都倾咗一啲呢一个计划嘅一啲内容啦，咁，但我都想知道啦，配合个计划其实都要电动车更加普及啦，都要有充电嘅设施嘅咁。嚟紧嗰啲嘅计划系点咧？系咪真系而家嘅充电嘅设施嘅计划系可以应付到嚟紧嗰个电动车喺香港出现嗰个数字咧？又 系嗱，其实呢个嘅电动车充电基建咧，我哋好早以前咧，我哋已经系即系留意到系死一下开始行动。我哋喺2011年嘅时候咧吓。咁我哋就知道未來咧嚇，即係一定咧電動車咧係會係大規模被使用。咁所以嗰陣時候咧，我哋修改咗咧政府咧，即係給予嗰啲嘅新建樓宇啊，嗰啲嘅我哋叫做樓宇面積寬免嗰個嘅條件。佢係喺佢哋嗰啲嘅停車場裏邊咧，係必須要係有一個我哋叫做係將來嘅充電嘅基建，每一個停車位都有一個充電基建咧。咁我哋先至政府先至會俾一個嘅樓宇寬面積寬免嘅。所以由嗰個時2011年到而家嘅話咧，已經係有咧，即係咧10几万个咧，嚇，即係新建嗰啲嘅樓宇嘅停車場咧，嚇，已經係有一個嘅充電嘅基建，嚇，咁啊，只要需要加個嚇我哋叫做嚇嗰個充電嗰、那個機上去咧，就可以就充到電嘅咧。咁以及咧，即係咧嚇政府我哋而家咧，大家都聽都知咧，我哋都推出一個咧就叫做咧嚇屋苑充電二嘅計劃。嚇政府咧係會咧嚇即係咧嚇資助咧嚇嗰啲嘅合資格嘅大型屋苑嗰啲嘅停車場咧嚇，嚟到係再加裝咧依一個嘅充電嘅設施嘅嚇，咁啊相當受歡迎。我哋估計咧嚇3年內咧嚇，我哋透過依個計劃咧嚇，我哋可以做到咧有20万个位咧嚇，即係咧嚇啊係有一個嘅充電嘅設施啊咁樣。咁所以加加埋埋嚟咧，我哋估計咧政府咧喺3年左右咧嚇，其實我哋超過一半啊，我哋香港嗰啲嘅屋苑嘅停車場咧，都係可以有一個嘅充電嘅設施嘅。咁我諗睇嘅全世界上咧，其他同其他城市比都冇乜邊個地方咧嗰個比例可以咁多。咁但係我哋嘅策略咧唔單止係咁。我哋亦都計劃咧，喺今年開始咧，政府我哋嗰啲嘅停車場，啲公用嗰啲停車場咧，我哋開始就係我哋會係收費，慢慢逐步收費。咁嗱，依個收費嘅話咧，就因為而家香港嘅電動車嘅數目都係增加得幾快嘅，因為我哋咧嚇即係新落地嘅車咧，每兩架咧有一架就係電動車嚟嘅，所以速度係相當嘅快嘅。咁出邊已經對於咧嚇即係喺呢啲嘅公用停車場嗰個嘅需求咧係都係增加。咁所以如果係收費嘅時候咧，有一個市場建立嘅，所以我哋已經見到係有一啲嘅商場啊，其他啲咧，佢哋都開始咧就會起一啲咁樣嘅收費嘅一啲咁樣嘅充電嘅設施啦。咁慢慢咧嚇，我哋就會將呢一樣嘢咧建立到一個市場之後咧，我相信喺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會有一個公用嘅設施喺度。咁我哋亦都喺度研究緊，就係話咧嚇，慢慢電動車多啦嘅時候咧，咁我哋亦都會咧就慢慢就逐步將我哋嗰啲嘅而家我哋啲嘅加油站咧。我哋可唔可以將佢轉做將來就充電站咧？咁樣嚇，咁我哋亦都係期待，即係喺我哋喺度計劃緊，我哋先將一個攞出嚟轉做一個嘅嚟到轉做一個充電站嚟到做一個嘅試驗，睇下嗰個嘅需求係點樣啊咁。咁所以喺一個度咧嚇，我哋係有幫助 啲人咧嚇就係啦，喺自己住嘅地方嚟到充電，係嘛？我哋亦都咧係會有一個咧，慢慢透過市場力量咧，係個加大嗰個嘅公用嗰個充電嗰個嘅網絡。咁啊，亦都政府我哋當然啦，我哋都盡量做啦。所以我哋亦都講咗就話咧，我哋會喺政府7000個現有嘅政府嘅停車場，我哋亦都會咧嚇係加裝一個咧嚇，即係嚇充電嘅設施啊咁。所以喺嗰個充電網絡嗰度咧，我相信係好快脆咧，我哋就會係會。擴展得都相當的成熟的、 okay. 因為剛才講到就是跟換呢個電動的士相關，我諗的士同埋一般私家車嘅唔同就係因為佢哋成日都要揸啦，或者去唔同嘅地方啦。所以會唔會有一啲嘅，我想知道有冇啲專係俾的士用嘅充電嘅設施啦？頭先你提到話可能有啲油站嘅都會係試係一個試驗，係轉做可以係即係充電咁樣，會係幾時同埋邊度啦？咁點樣可以喺呢一啲嘅充電設施嘅配套上面係支援到係的士行業呢個比較特別啲或咁闊範圍嘅一個嘅運作？ 的士和私家車的充電需求很不相同、 嗯、 因為很多時候你駕私家車，譬如我有一個朋友他真的好，因為他是住村屋的，自己的村屋三層那些樣，所以他都不用裝什麼充電設施，他就只是在家門口那裡加裝了一個普通的插蘇、啊、他晚上駕駛車在那裡的時候回來泊車那裡，他就插到插蘇可以充電，第二天就可以用了、嗯，但是的士就不可以這樣，是不是？所以的士就一定需要用我們叫做高速的充電裝、啊、高速充電裝的話呢、啊、即如果它充滿整輛車、啊、可能都 要一個小時、啊這樣的啊、九個字、啊這樣的啊、但是 它不用次次充滿的嘛，它可以在交更的時間或者吃飯的時間、啊、如果它可以充兩三個字，已經夠它走一段很長的時間的、所以呢高速的充電裝就會是適合、就是、的士這類這樣的情況的使用、我們剛才也講過呢，我們有個策略呢就是呢、啊、住宅、啊、其他那些、啊、我們會有很大量的停車場、啊、它方面那些的充電的設施啦這樣、公用那些呢、那個、方向就是它們全部都慢慢會轉做一個的、啊、高速的充電裝，因為大家就算你去到商場，你一泊低車，你都不會想住喺嗰度嚇差唔多個鐘噶啦，係嘛？咁所以咧，全部都係用一個高速嘅。咁我哋而家就為咗的士嗰個嘅試驗咧，啊，剛才我都講咧，我哋喺大嶼山同西貢咧，我哋就係喺度揾起咗10個嘅充電高速嘅充電裝。我哋都揾緊一啲嘅地方，就將來預備咧去擴大嗰個網絡嘅，就係咧喺一啲嘅譬如的士站咧嚇、啊，或者係一啲嘅的士可以停喺度充到電嘅地方啊啲咁樣。所以我哋喺度慢慢，我哋會打算擴充依一個嘅網絡。 咁我每區可能有幾多個呢啲？ 數目我暫時我手頭上我就冇依一個數目，咁啊全港嚟計嘅話咧，我哋相信咧，我哋都會裝到有數幾百個嘅，啊咁先可以咧嚇，即係足夠係一個嘅的士，以及咧嚇其他可能都需要用高速充電裝嘅呢個車輛咧咁樣。咁但係剛才我都講啦，我哋預計咧就係話咧，將來一啲嘅商場啊。很多地方都會有新的、油站那裡呢，因為油站我們現在我們要等一下那些的、他們現在本身那些的合約呢，那個地契是滿的嘛、滿的時候呢，我們推出來再拿出來招標的時候呢，那我們呢就是會嘗試呢就先找一個出來、就轉招標做一個的充電站、那我們會看看哪一個地方去滿約的時候、我們拿出來，那地點我們還在斟酌緊的這樣、 okay. 另外我就想說綠色城市除了說這個百分百擔保的貸款計劃鼓勵換電動的士之外，還有就說是預留2億開展輕燃料電池雙層巴士及重型車輛試驗，剛才一開始都說了少少的，但我都想了解多一點這個計劃其實涉及哪些的重型車、或者現在的試驗計劃是即係去到即係開展做呢一個嘅輕燃料嘅試驗計劃，去到一個咩地步？嗰、那個規模係幾大嘅？ 剛才我都講到就話咧，好多嘅國家咧都其實係喺度睇緊嗰個輕燃料嗰個發展，好、甚至有啲國家喺度努力去推動咧。我哋自己中國，我哋國家都一樣，因為我哋國家大咧嚇，其實我哋好多唔同嘅技術咧都可以並存並行嘅，咁所以咧嚇，佢哋亦都好早期咧嚇就已經係探討依個嘅輕燃料嘅使用。咁喺國家嚟講咧，佢就喺鄰近我哋咧廣東嘅佛山咧嚇，佢哋喺嗰度咧都成立咗一個嘅輕啊，即係啊技術嘅發展嘅一個嘅中心。喺嗰度咧係唔單止係試行即係依個生產輕氣咧。輕氣在工業裏面的使用，它亦都推動輕氣在一些車輛裏面的使用。 咁而家嚟講咧，即係就住翻車輛嗰啲嘅使用嘅特性咧，咁佢哋覺得輕燃料咧用喺呢個嘅重型車裏邊咧個優勢比較大，因為重型車咧即係如果佢要行電咧，佢電池好大又好重咧、哦，又唔行得好遠、 嗯、 因為佢哋重型車用電多啊嘛。咁但係輕氣咧就冇依一個嘅問題，行好遠都得嘅。咁、 嗯、 所以咧即係咧嚇，佢哋覺得呢個咧係一個用嘅一個嘅好嘅方式。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就係話咧，將來咧喺大灣區個地方咧，好有可能咧會有好多嘅重型嘅，譬如貨櫃車咧，佢哋係可能係行輕氣嘅。咁、 嗯、 所以喺香港，我哋一定要喺呢方面咧做一個嘅準備咧。所以點解我哋要試咧，用重型嘅車咧，我哋要試去嚟到行輕氣咧咁。咁、嗯、就另外一個香港，我哋本身亦都睇嘅就係我哋嘅巴士，因為我哋嘅巴士咧同第二啲地方，第一我哋係雙層巴士咧，第二就係我哋嗰啲雙層巴士，你同人哋睇下，我哋都好大架嘅。好重嘅三軸嘅，咁大家咁重嘅雙層巴士咧，用電咧，其實其他地方係冇嘅。咁所以而家我哋當然我哋同巴士公司合作，我哋喺外邊訂做一啲啱啱我哋香港嘅電動巴士嚟。但咁重嘅車，如果佢係用輕氣嘅時候咧，可能亦都有啲優勢嘅。咁所以咧，即係咧，我哋會喺今年我哋推一個試驗咧，我哋試驗咗一個輕能嘅巴士。啊，巴士公司好有興趣嘅嚇，大家都喺報紙見到啦嚇咁樣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是、我哋都試用一啲嘅重型嘅車，咁可能我哋先揾一啲譬如垃圾車咧，同埋我哋傾下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嘅貨櫃車咧，嚟到係原來做一啲嘅試驗咧。咁我哋嘅試驗嘅時候咧，就係、是、咧，其實要試嘅係乜嘢咧？嗱，嗰啲車就一定係行到輕氣㗎啦。啊，我哋要試嘅就係咧，第一嗰、那個嘅入輕氣嘅安排係點咧咁。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定咗咧嚇，就係、是、咧我哋希望喺香港兩個幾個地點咧就做一個嘅輕氣嘅加輕站。其中一個喺坳頭咧，我睇下係咪一個大埔咧，啊咁樣啊，咁我睇先咧，嘉興站。 我想問一問先，這個位置即係嘉興站本身係油站嘅位置，定係特登整一個位置做嘉興站 嘅？係特登做嘅。 OK。 而家嚟講特登做嘅，另一個可能喺柴灣咧。咁依個地方咧，我哋咧就係咧係揾個地方嚟做一個嘉興站。啊，咁就試下咧嗰個嘅佢個嘉興嗰個嘅技術係點樣咧？係咪可唔可以好快合唔符合到嗰個嘅業界佢個運行嘅需要啊？咁同埋咧，我哋透過呢個試驗咧，要睇下咧，我哋需要有啲咩嘅安全嘅標準咁樣嚇。因為以往香港冇輕氣嘅嘛，所以我哋冇一啲嘅法定標準喺呢一方面嘅。咁、我哋會透過一個試驗咧嚇，我哋試驗嘅時候，我哋可能用一啲我哋揾到國際間我哋覺得比較適合嘅一啲標準嚟到試行。咁睇香港行起上嚟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運作上嘅困難啊？其他嘢咁，咁嚟到幫助我哋將來我哋大規模用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制定一啲法定嘅標準啦咁樣。咁所以呢個試驗咧，就最主要就試下佢嗰個嘅運行喺香港嘅情況，個操作係點樣，同埋亦都好緊要嘅咧，就係嗰個嘅價錢啦。啊，因為佢運作嗰個價錢，就對於將來我哋嚇如何去用咩地方用，可推行到幾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資料嚟嘅。 即係所以而家個嘉興站技術上可以今年就已經係用到啦，係嘛？ 啊，冇錯冇錯冇錯，其實已經係喺度好密切咁喺度嚟到傾緊，有啲嘢喺度建築緊添嘅咧。因為咧就係、是、有一啲嘅油公司有興趣啦，推動緊咧，亦都煤氣公司有興趣啦，佢哋都喺呢方面喺呢方面嚟都係參與推動啦咁。咁所以咧嚇嗰個進展，我覺得係比較順利嘅。 我見之前有啲講法咧，即係。會唔會即係用輕嘅交通工具，可能會涉及唔同，譬如技術上嘅問題，或者法律上嘅嘢係未可能處理到一啲限制咧？巴士公司引入咗輕能巴士嚟之後咧，就話個法例嘅限制，所以一直都未能夠行駛嘅咁。而家呢個解決咗未嘅？同埋嚟緊要點樣去做咧？因應呢個情況。 其實最主要嗰個限制就喺嗰個嘅，我哋未有嗰個加氫設施啫、所以喺、 法例上冇問題嘅，係可以行。 法例嗰方面嗱，頭先我都講咗就係話咧，我哋的確我哋未有為咗氫氣去使用咧，即係定咗嘅法定嘅標準啊咁樣嘅。咁但係就係咧喺個試驗階段，我哋又唔需要喺而家嚟做啲法定標準嘅、我哋可以咧用一啲嘅試行嘅一啲嘅標準嘅嘛我哋可以用一啲嘅暫定嘅標準嚟做一個試驗，所以嗰方面就唔會係一個特別嘅限制咁但係個試驗頭先我講其中一個重要嘅目的咧，就係咧透過一個試驗咧，我哋知道邊啲嘅標準咧香港嚟講使用嘅時候更加嘅適合。咁將來咧，我哋試驗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制定一啲嘅法定嘅標準咧，嚟到大規模嚟到係去推行啦，咁樣嚇。咁變咗個試驗其中一個目的咧，都係咧幫助我哋去制定將來嗰個法定標準。 我見有啲講法就話輕能嘅交通工具係咪唔可以入隧道啊？或者涉及到可能因為巴士嚟講，譬如長期都要開冷氣嘅，究竟輕能又係咪可以應付到？或者個成本又會唔會好貴咧？有冇聽過類似呢啲説法咧？ 啊，咁當然聽過咧，當然聽過。 係咪屬實咧？又其實 係 點？ 咁樣啊，即係喺好多嘅嘢，正正就係我哋可能留一個試驗啊，嚟到揾出個事實究竟係點樣咧咁。嗱，頭先剛才我都講就係話咧，輕氣同埋依一個嘅電車比咧，佢嘅優勢就在於咧，佢可以行一個比較長嘅時間都得，因為佢就係同樣個體積咧，佢可以咧即係裝到更多嘅能源啦，更多嘅能咧，你可以啊。咁所以喺依一方面嘅話咧，佢即係佢用輕氣咧，對於嗰個香港嚟講啊，嗰個嘅譬如用冷氣啊或者其他嚟講咧，佢個優佢係比電車好嘅，比電車好嘅嚇。咁所以嚇，但係會好幾多咧嚇嘛？會唔會所有問題都解決曬咧？咁我哋可以試一試嚇，我哋睇一方面。但隧道咧，你講得啱，隧道係一個我哋關注點嚟嘅，係一個關注點嚟嘅，因為我哋都幾好多嘅隧道。咁我哋睇過咧，好多國家咧，即係有啲國家咧都俾輕氣嘅車咧係過隧道嘅，唔多，但係都有咁所以喺香港咧，我哋都喺一個嘅試驗裏邊咧，其中一樣我哋睇嘅就係咧嚇，即係如果去行隧道嘅時候，需要有啲咩嘅安全嘅措施咧？包括喺個車嘅設計啦、車嘅要求啦，以及甚至隧道嗰個嘅操作啦。咁又睇下依啲嘅嚇，做翻一個評估，係咪咁樣係會足夠安全咧？都係我哋試驗咧需要揾出嘅嚟嘅一啲嘅答案啦，你可以話。 Okay. 所以個試驗係重要嘅，對於輕氣汽車香港使用。 OK， 嗱，局長要麻煩你帶一帶個耳筒先，因為有聽眾都打上嚟嘅，可能都提到頭先我哋講到唔同嘅措施，我都有啲嘅回應啊。有陳先生，早晨。 早晨啊，位咁我想讲咧，我本身揸咗电车都有一段时间，咁其实咧，唔知局长有冇留意咧？其实依家充电嘅问题咧系好严重，咁同埋据我所知咧，早排都已经交咗，即系早一两个月咧，某一只牌子都交1800架电车出嚟。依家咧，我哋电充电嘅情况咧系越嚟越困难啦，即系不论系任何时段，即系可能有啲人中意平，有啲人会选择任何时间。咁但係任何時間去揾位咧，都好有部分地區咧係好缺乏呢個充電位。你依家仲搞個的士出嚟咧，咁係咪會更加嚴重咧？咁你有冇考慮咧？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用咗輕或者係用咗電嘅的士咧，咁嗰個收費會唔會減價？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等局長回應一下先。揾地方充電啊，同埋的士會唔會用咗電之後會加價啊？或者好難減啊嗰、那個情況？ 嗱，頭先我哋講緊嗰個嘅的士，佢哋用嗰個嘅充電裝咧，係一啲嘅高速嘅充電裝。咁當然你私家車都可以用高速充電裝嘅嚇，但私家車就其實冇乜特別需要一定要用高速充電裝嘅。咁而的士咧，亦都唔會去一般嗰啲充電裝嗰度充電，因為唔夠快啊嘛。咁所以即係咧，即係的士佢哋用依一個嘅電動的士嘅時候咧。佢哋就唔會影響到而家話啦，同私家車咧就去爭嗰啲嘅充電設施啊，咁呢個就係應該係一定就唔會出現呢個情況嘅咁樣嚇。咁我哋都喺而家我哋所見到嘅話咧，即係咧嚇，我哋嗰個嘅用行電咧，佢嗰個嘅燃料費咧，同埋我哋譬如如果同電油比嘅話咧，你我諗揸個電車嗰啲都知噶啦。即係就算你喺屋企你自己充電嚇，咁實際上咧嚇，即係嗰個嘅燃料費都爭成起碼爭十倍啦嚇，有啲話俾我聽啊，爭十幾倍添咁樣嚇。咁所以喺呢度咧，即係電車係有個燃料嗰個嘅優勢喺度。不過當然的士就唔係行電油嘅，的士係用石油氣嘅，個優勢可能冇咁大，但都會有個優勢。咁所以轉做電動的士咧，應該就唔會喺因為呢個緣故造成嗰個嘅加價嗰個嘅壓力嘅咁樣嘅。 但簡單回應頭先，佢話好多區或者任何時段要揾地方充電都有困難呢個問題，有冇留意到咧？係咪咁咧？ 咁嗱，我都相信係會嘅，因為而家我哋喺一個電動車嚟講，香港個使用都仲係一個初期，咁所以你見到有啲地方佢會有充電裝，有啲地方可能冇咁樣嚇，咁啊去到嘅時候有啲可能啲俾人嚟用緊啊咁樣，咁所以喺依一方面咧，我哋就政府我哋做緊一個我哋一個 app 一個即係透過一個咁希望咧可以幫到咧，就係咧，即係喺個 app 睇到咧邊度有充電裝，同埋充電裝邊啲咧係有空位，咁可以更加幫到啲即係用家咧嚇，就可以揾到一啲合適嘅充電裝咧。咁但當然重點就係我哋點樣去加大嗰個充電嘅網絡。剛才都講咗個策略啦，第一我哋喺 自己住家的停車場加裝，第二我們希望透過一個市場的力量，將來公用的充電裝的數目都會是大幅的增加的。 嗯嗯，最後我想講一下廚餘，因為我看到預算案提到會增加6200万的撥款，逐步為食物工場、街市、酒店、大型商場等等一些公司營場所收集廚餘。另外會在公共屋邨收集廚餘的試驗計劃，加碼到100座的樓宇嘅咁，有冇話預計去到呢個規模嘅時候，其實收廚餘每日可以去到個量係幾多嘅？ 而家我哋香港，我哋每日咧，其實我哋係產生超過3000噸嘅廚餘嘅啊，咁就佔我哋嗰啲嘅垃圾總量咧係1/3，係好大量嘅，好大量嘅。所以廚餘問題咧係一個好重要，我哋要處理嘅問題。咁我哋個策略咧就係咧嚇啊，早年咧我哋嘅諗法咧就係咧起一啲嘅我哋叫做廚餘廠咧嚇，或者正式嘅名係叫做有機資源處理中心咧，即係我哋簡單叫廚餘廠。咁我哋起咗一個，我哋都係起緊第二個。咁兩個加埋嚟咧，其實個處理量咧都係500噸嘅啫。咁同我哋每日而家3000噸比咧，即係嗰個處理量唔足夠。但是香港地是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再找地方建多些廚餘廠似乎都不容易，所以我們的策略新的我們開始轉，我們就在一些污水廠那裡就看，因為污水廠的污泥產生了，它都有些處理缸去處理那些污泥，將那些污泥拿來生產一個生物器做發電的用途，這個呢我們就我覺得是可以，我們將廚餘加埋下去，將廚餘和污泥一起來做這個這樣的我們叫做共染養的方式，生產生物器來到發電，我們覺得是一個好的技術。如果再利用這個污水廠做這件事呢，我們是可以呢、就是、呢發展我們足夠的處理能力來處理我們香港 的廚餘的， 即可以去到3000， 有需要我們做得到，但不過我們就估計呢 就算你怎麼收集都收集不到3000的外國經驗，如果你收集到超過一半即是2000噸都很厲害的所以我們但 anyway 我們講的那個能力是可以的所以剩下的挑戰呢就是我們怎樣 去收集廚餘，但是收集廚餘呢 不容易的，因為你知道呢如果我們叫大家拿個桶例如收潲水的收法的話，香港我相信是不得的，所以現在我們就會試驗用一些我們叫做智慧的一些廚餘的收集桶， 10多秒而已，講完這個話 所以我們就希望透過試驗將來擴大到一方面就有一個廚餘收集的網絡的話我相信加上我們下游的技術就可以有一個好的方式處理到廚餘了。 今天多謝局長上到來千禧年代，剛剛談過就是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預算案的措施，歡迎大家打來1877， 同埋乾燥，部分地區有煙霞，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一偏東風，夜晚北風增強，天氣轉涼。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埋乾燥，風勢頗大，朝早相當清涼。而家氣温係18度，相對濕度77%，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发展局昨日公布新财政年度卖地计划，一共推出12幅住宅用地，包括第二个港人首置项目以及首个青年宿舍用地。卖地表用地合共提供9120伙，创近5个年度的新高，连同一铁一局以及私人重建项目，下年度潜在供应量大约是20550伙，比起目标大约12900伙高出大约60%。由于新一年推出多幅巨无霸靓地，业界相信可以为库房带来显著收益。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的报道就提到，有测量师认为下年度的卖地计划，政府致力稳定住宅供应量是属于预料之内。內地和本港全面通關，社會和經濟逐步復常，近期樓市充斥利好消息，樓價見底回升，交投量亦都明顯增加，預料可以增強發展商投地的意欲。對於再度推出首置地皮，他直言近年不少發展商積極興建以上車客為主要客源的細價樓，相信加入首置條款不會影響投地興趣。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 港府今年度面临1400亿嘅财赤，咁预计下年度继续有超过500亿元赤字。有议员要求政府开始研究税制改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强调，讨论要有合适时机。经历几年嘅疫情，现时讨论属于添烦添乱。有议员就不满预算案削减社福机构1%嘅经常开支，明言政府如果唔解决社福界资源问题，好难支持预算案。陈茂波就直言，作为官员不受胁迫，强调削减开支系要共度时间，迫不得已。经济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一月份的物价数据显示，香港通胀已经连续两个月升温，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的纾困措施影响之后，基本通胀率是 2.4%， 按月升 0.4 个百分点，是近三年的新高，主要是食品价格和水电燃气费升幅扩大所致，其中电力、燃气和水更加狂升超过两成。政府發言人表示，本地成本壓力或者會隨著經濟復甦而上升，通脹亦都可能因而面對上升壓力，但短期之內應該會保持溫和。文匯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展開上任之後首次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訪問，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到訪廣州和深圳。李家超先到廣州拜訪廣東省委書記王坤明，就住深化粵港合作交換意見，重點是討論大灣區的高質量發展。雙方都認同合作空間無限，將會強強聯手在人才流動、人員培訓和教育、科技和創新應用、金融發展等重點領域加強合作，締造雙贏。而隨後李家超就轉到深圳，和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孟凡利會面。李家超就說，未來計劃走訪大灣區內其他城市，下星期就會帶同司局長到訪澳門。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中國男子籃球隊首次以香港為主場，昨晚在荃灣體育館出戰 FIBA 男子籃球隊世界盃亞大區預選賽對哈薩克，吸引了近千名球迷入場觀戰。中聯辦主任鄭雁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都有到場為國家隊打氣。中國隊由領隊姚明和新教練助職域領軍，以71-59大破哈薩克。受到疫情影響，今次是國家男子籃球隊破天荒第一次以香港為主場作賽。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社評說，發展局公布新財政年度的賣地表，無論政府或者是整體潛在住宅用地都是創近年新高，但是12幅官地當中有一半是屬於滾存所得，引人關注來年賣地收入可否達標。社評說，為免長遠入不敷支，當局然是有必要適時建立共識，探討擴闊稅基，各界不應該怕事避難，港府就要記取議員和學者的擔憂，必須要適時爭取達成改革共識。經濟日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說，財政預算案公布之後劣評如潮，昨日一個電台的風煙節目，聽眾猛烈批評高官派糖大縮水是太過吝嗇，立法會議事堂上的議員更加狂轟政府沒有照顧中產，形容是碗飯無送。政論說，除了基層難過，中產慣性被忽略，更大的隱憂是政府虛言無方，繼續只以賣地來支撐庫房，隨時無以為繼。《東方日報》政論。 商報的時評就講到，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率團到訪廣州、深圳，強調要通過此行積極推動便利大灣區雙向人才流動、創新科技合作、金融服務合作，以及香港高等院校在大灣區內城市合作項目等工作。時評說，香港更積極、更加主動參與大灣區建設，一定可以產生更大經濟效益，實現高質量共同發展。商報時評。 信報社評說，對於俄烏戰爭，中國打算勸和促談，挑選戰事一週年的今日公布烏克蘭問題的和平計劃。社評說，俄烏之戰大概還要延續一段日子，但凡打仗最常見的二分法思維就是非友即敵，和事佬是吃力不討好。信報的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牛头角振华道去翻康宁道方向，近住安基苑商场系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涌公园，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油金头。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挤塞，而家龙尾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是慢车，而家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香港体育学院。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是车多，而家龙尾在新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为了保障市民健康，我建议即时将每支香烟的烟草税调高六毫子，并按同等比例提高其他烟草产品的税率。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千禧年代； 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2023年2月24日，政府公布卖地计划，十二幅住宅地提供约9120个单位。 陈茂波指，现时提出税制改革，容易添烦添乱。 本港上月基本通胀率2.4%，创近3年新高。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出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先，外面气温18度，相对湿度75%，仲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咁有关于咧呢个电话储值卡嘅实名登记咧，就系喺寻日咧就系最后限期登记啦，即系一啲嘅太空卡啦，一啲电话储值卡啦，系要最后限期寻日做一个实名登记嘅。如果未做实名登记嘅话咧，就系喺限期之后咧会被停用嘅咁。嗱，最新嘅情况究竟有几多电话储值卡做咗登记咧？想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通讯办通讯事务副总监，负责电信嘅卓胜德，早晨。 早晨啊，萧石奎。 早晨，卓胜德。而家最终有冇话有个数字？啲电话储值卡完成咗登记嘅有几多啊？ 就現時咧，我哋都知道應該大概係有1200万张嘅電話卡咧，已經係完成咗實名登記嘅啦。 嗯，即係同之前一樣嘅啦，係嘛？ 基本上是，不過就我哋相信咧，就即係嗰個數字咧，就喺我哋即係統計即係完成之後嗰陣時咧，其實應該會有機會係超過1200万张嘅。 嗯，算唔算符合預期咧？咁又 整體個登記咧係符合我哋嘅預期嘅，同埋就即係嗰個登記個情況咧都係好順利咁樣去完成嘅。 嗯嗯嗯，我想知而家係咪話喺尋日個限期之前未完成登記，就喺今日就會停用，是不是凌晨開始已經出現這件事了？ 就今日呢就開始呢就電信商呢就會是去處理那些即未登記的卡的，咁所以呢就由今日開始呢就會陸續呢就將那些未完成登記的卡呢是陸續去停用的咁樣啦。咁但係當然就唔同的電信商佢哋嗰個卡的數量有唔同的，咁所以呢就未必一定是會同一時間一起會停的咁樣啦。 即係意思亦都未必是可能喺今日係會停曬，可能係嚟緊幾日會唔會係咁樣嘅呢？或者停之前有 就都係視乎嗰個電信商呢佢哋嗰個卡的數量呢即需要去停用嘅數目係而言嘅咁樣啦。 咁電信商知唔知有幾多卡係要停用啊？暫時又冇向你哋報嘅咁。 就佢哋而家都處理緊，咁我哋即係數字亦都唔方便透露嘅。 嗯，佢哋被停用之前嗰啲用戶會唔會都收到一啲通知先嘅？ 就喺就停用之前咧，就每一個嘅即係嗰啲儲值卡嘅用戶咧。都會係收到一個所謂叫最後嘅提示嘅短信嘅，咁佢哋咧其實就即係嗰啲嘅短信咧，就除咗呼籲佢哋咧就係盡快喺個限期之前去登記咧，其實亦都係提供咗一啲嘅即係卡嘅資料啦，包括咗個電話號碼同埋嗰張卡嘅嗰個數字啊嘅個資料啦。咁只要咧其實就即係今日如果真係有一啲市民咧，佢錯過咗個登記期限。咁就嗰個張卡會被停用呢，咁其實佢哋都唔使太擔心嘅，因為呢佢哋按住呢個短信提供嘅資料呢，佢哋補辦返個登記呢就已經可以重新啟用個服務㗎啦。咁事實上呢就其實佢哋如果有一啲需要嘅時呢，佢亦都可以落到電信商嘅門市嗰度辦理啦。咁政府亦都係即係喺18间嘅指定郵局咧，係會繼續提供個櫃位服務咧，係幫助嗰啲有需要嘅一啲嘅用户咧，去補辦翻個登記嘅。 嗯，補辦翻嘅登記嘅方法可以係上網同埋落去頭先講嘅，譬如電信服務商嗰度咁，係咪都係提供翻一模一樣嘅資料就得㗎？ 係啦，冇錯啦，係啊。就當然就嗰、那個即係補辦嗰個登記咧，就即係嗰個即係完成咗之後嗰陣時咧。咁電信商都係有啲時間咧，係需要去處理嘅。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哋可能會一兩日咧，就先至可以恢復翻個服務嘅咁樣啦。 嗯，有冇收到一啲即係市民嘅求助，話自己未登記啊，或者可能都唔知道可以再補翻登記啊？有冇呢啲咁嘅個案咧？ 就我哋就係即係喺我哋一啲熱線啦，咁亦都係會收到啲查詢嘅。咁亦都我哋其實喺即係過去呢一兩個月咧，就亦都喺地鐵站入邊咧，就有一啲嘅即係專門嘅櫃位服務啦。咁亦都即係呢啲支援站咧，就都可以即係解答得市民嘅啲查詢嘅咁樣啦。 咁而家呢啲支援站係咪會停曬噶啦？即係隨住尋日係嗰個登記限期完結之後。 就地鐵站嘅支援站咧，就係、是、個運作咧就去到尋日為止嘅。咁但係咧就頭先講啦，咁就香郵局嘅啲櫃服務咧，係仍然會繼續嘅咁樣嚇。 嗯，預計頭先即係你都話可能隨住即係電信商嘅唔同嘅做法啦，可能係陸陸續續咧都會有啲電話卡未登記係會停咗嘅，會唔會出現一啲混亂嘅情況咧？或者一啲市民嘅嗰陣先發現自己個卡係停咗喎，咁可能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咧，擔唔擔心咧？ 即係關於呢、這個即係安排咧，我哋亦都同啲電信商咧係成立咗一啲嘅專責應變嘅小組嘅。咁我哋亦都會密切監察翻個情況啦。咁即係嚟緊咧，即係今日啦，或者去到週末咧，啲電信商咧就佢亦都會預留咗足夠嘅人手咧，就去幫助嗰啲客户咧，就如果係需要去重新登記即係補辦登記翻嗰陣時去重啟服務咧，佢哋都係有一啲準備嘅啦咁樣。 嗯， 佢應變小組係做啲咩嘅？最主要？ 主要我哋都係商量翻咧，即係嗰個即係喺個限期前後咧，需要處理嗰啲工作啦。咁同埋就如果有啲突發性嘅事件嗰陣時咧，就我哋亦都會喺嗰個小組入邊咧去商討同埋去解決咁樣啦。 OK， 好啊，唔該曬卓勝德，同你傾到呢度先。卓勝德咧就係通訊辦通訊事務副總監，負責電信嘅。咁講到尋日就係呢個電話卡實名登記就係嗰個嘅限期嚟㗎啦。咁你自己又點睇咧？1872311，休息一陣。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 单元三门当户对。自从亚太英雄救美之后，他和 Audrey 成为好友。有一天对方话想问他一个问题， 你即管讲啦。 你呢可不可以做我的军师啊？ 原来是对方认识了个新男朋友，亚太又会怎样应对呢？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预算案呢就提出了2023-24年度起呢，政府向马会征收每年24亿元的额外足球博彩税，咁个为期咧系5年嘅，咁就会话增加120亿嘅收入啦。咁马会都有回应啦，早前就话系理解政府嘅决定，但系咧系嗰個嘅收入咧就話大減啦，亦都提到話係重大影響對慈善信託基金嘅撥款，咁但係就話基金咧係唔會減少每年批出嘅恆常捐款。尋日喺立法會嘅財委會咧都係討論到呢一樣嘅，有唔同嘅議員都有關注到就係呢一個嘅額外足球博彩税嘅情況。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佢自己又點睇啦。立法會議員管浩明，早晨。 早晨啊，早晨。 早晨，管浩明，刚才提到这个五年每年24亿的额外足球博彩税，你自己怎么看这一笔的即叫做收入啦，或者有没有即都关注到当中这一笔钱可能引起的其他的情况？ 会的，我想都不是我一个啦，昨天在财会都有很多议员都同样问，因为主要呢大家知道马会的钱呢大部分都是在慈善用途上面的，咁佢每年都有一个恒常的撥款去慈善基金的。咁我留意到佢嘅新聞嘅嗰、那個公告嗰度咧，有點就係佢雖然話承諾咗咧，就係、是、恆常嘅撥款咧，佢就話唔會減。 嗯、 不過佢就冇講到咧，就係、是、非恆常嘅，因為喺過往日子裏邊，其實除咗恆常之外，非恆常咧佢都有個幾大嘅份額嘅。咁、 嗯、 另外我諗從邏輯上啦，即係如果馬會嘅收入係少咗嘅話咧，好明顯咧就一定會係撥款嗰度係會有啲嘅緊缺嘅。咁24亿相對嚟講都唔係一個少嘅數目啦。咁所以我諗喺財會，我哋大家都希望政府澄清翻，特別依24亿啦，嚇咁點樣樣？因為過往嚟講，即係同埋我上次我記得都問過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24亿政府收咗，話佢係咪可以全部都俾翻依個嘅社福上面用咧？咁似乎政府嘅答覆就唔係嘅，佢話咧就可能按照既有嘅機制咧，就喺唔同嘅範疇裏邊咧係用咗依24亿嘅。 嗯，即係你意思覺得係應該呢24亿係集中喺某一啲嘅用途度用係咪？ 因為過往咧，好明顯就係我哋喺政府嗰度攞唔到嘅錢，或者一啲嘅嘢咧，我哋就會向依個馬會申請嘅。咁、 嗯、 但係如果依家佢喺馬會個袋度攞咗依筆錢嘅時候，當然即係基本上邊，我哋希望佢能夠係保障翻我哋嗰、那個用途啦。因為大家知道其實喺疫情當中咧，社會機構都好辛苦，再加埋政府喺嗰個政府個撥款嗰度又扣咗我哋1%啦，好多嘢。咁所以我希望即係話依一度都特別問翻，因為馬會個公告咧，同佢琴日政府所講嘅咧，似乎有少少唔同，就係、是、嗰個係關於嗰個非恆常撥款嗰度係咪會受到影響啦？ 嗯，都同大家講即係講解一下所謂非恆常嘅撥款咧，喺呢一個馬會嘅慈善基金嗰度啦，其實可能涉及啲乜嘢嘅項目咧？可能有邊一啲嘅服務係受到影響咧？ 有機會，譬如係以往嘅，我記得舊年就譬如一啲抗疫當中嘅撥款啦，嗰啲係非恆常嘅，咁或者另外一啲嘅項目當中，可能佢裏邊係冇喺恆常撥嘅款裏邊噶啦，咁可能嗰啲係屬於非恆常嘅咁樣咯。咁至於以往嚟講，其實都即係正於係點樣樣分法咧，其實我老實講就由馬會自己嘅慈善基金去定嘅。咁不過喺我知道以往佢嘅年報裏邊咧，都係有兩 上部分嘅，咁如果飛行上嘅喺特別過往嘅時間裏面都唔少嘅份額嚟嘅，因為我冇記錯咧，舊年嘅飛行上撥款都有成20亿左右嘅。 嗱，睇翻馬會嗰個財政啦，話慈善信託基金咧，截至上年6月底咧，其實有400多亿元嘅結餘嘅，咁就話支持200多差唔多300个啦，呢啲慈善同埋社區項目嘅，咁就咁睇條數，你覺得有幾大嘅影響咧？對於成個呢啲慈善嘅支援，而家講緊每年攞24亿咁。另外馬會亦都提到一樣嘢，佢就話會即係對於上條博彩税嘅建議咧，有強烈保留啦，會帶嚟不可挽回嘅結構性問題啦，亦都會削弱馬會嗰個持續競爭力啦。你又同唔同意嘅講法咧？先講條數先，係咪真係咁大壓力咧？ 我諗咧，24亿都唔係一個小嘅數目嚟嘅。咁特別如果喺過往嘅日子裏面，我相信依家希望好啲啦，因為依家嘅相對個利息環境好少少啊。咁但係以往嚟講，如果個投資環境、利息環境唔係話真係好好嘅時候咧，咁如果嗰400多亿，我諗我哋唔係想可能佢用得咁多啦嚇。咁所以嚟講，20多亿其實一年嚟講都唔係一個小嘅份額嚟嘅。咁當然我哋都要再同馬會方面了解一下，睇下究竟依。这个影响对他或者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对他影响少一点。当然我们不是鼓励赌博，不过最主要在我来讲，就我希望对社福的资助那里就不要减少。 我补充有关于政府的说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都讲到，他说了解马会的账目是有足够的承担能力，又说过去每年的账目都反映马会税前利润超过120亿元。他提到马会在投资环境较好的2021年其实赚了很多钱，储备非常高，而社会也很不容易挨过了3年的疫情进入了复苏，仍然需要一些支援和巩固，马会应该是多一点出一分力的。提到这些的，议员其实接不接受这个讲法，或者其实你们整体支不支持政府是向马会收这个额外足球博彩税的？ 我想我哋就主要我哋又冇话支唔支持佢嘅，即係好老实讲句，咁税收我一路都讲到呢，税收係需要多元化，因为如果单一嘅话呢，其实对香港未来嘅影响一定会多，因为大家知道香港未来嘅要用好多钱啦，人口嘅老化各方面啦。咁但另外一方面就我諗可能昨日財政司司都讲咗，佢话佢要澄清返嗰个非恒常撥款嗰度嘅，咁我希望佢同马会倾到，当然如果係唔影响我哋前提底下，我哋梗係冇意见啦。咁但如果係影响我哋前提底下，我哋就希望政府同马会去商量一下，有冇啲办法令到佢呢笔钱唔好影响到我哋啦。 今次就係用一个叫做额外足球博彩税，就唔係喺个博彩税个税率嗰个直接係增加嘅。你觉得长远其实有冇需要喺个博彩税嘅税率增加咧？有啲意见都咁讲嘅。另外，其实即係除咗话足球博彩税之外，其他嘅即係赛事嘅博彩收入嗰、那个又可唔可以係增加到政府嘅税收咧？咁又或者可唔可以喺個餅嗰度做大啲？就係、是、譬如馬會一啲嘅賽事項目都增加咧，我見到有議員都提到喎，喺呢一度可以開源，令到馬會成為一個即係擔當更加重大角色嘅收入來源嘅位咧，會唔會係咁？ 我琴日聽到陸漢文議員所講嘅，不過可能佢嗰個可能公眾未必明白咯。我諗我嘅原則咧就係話，即係希望。好影響香港市民嗰、那個賭博嗰個嘅習慣啦，應該咁講，唔想鼓勵。不過如果你話有外國嘅彩池或者甚至係一啲淨係喺外國嘅錢，咁當然呢個我就唔係好介意咁樣去做啦。咁當然呢一方面我哋都應該叫做即係有節約式嘅呢個娛樂係比較上緊要嘅。不過長遠嚟講，就我諗最主要就可能馬會同其他嘅可能賭博團體有啲唔同，因為佢主要嘅所有收益其實係用喺慈善用途嘅。咁所以呢方面我諗就可能政府都要同佢商量一下，因為始終来讲呢，特别今次用一个单一的形式，即是一笔过的呢，这样其实对他那个可以咁講，對佢個賠率上面可能都會有啲難計嘅，因為如果你按嘅一個8%比嚟收，就可能係容易計啲咁。但如果你咁樣究竟係點樣計法呢？因為講真句，佢嗰、那個來源啊、客源啊，或者嗰、那個投轉額係未必一定定額噶嘛，基本上邊咁、所以依方面，我諗最主要政府要同佢好好地商量咗，因為似乎依一方面可能都係一個最近係醖釀嘅啫，即係之前我就冇聽過一定要加依一方面。 需求嘅。 OK， 好啊，唔該曬管浩明，同你傾到呢度。管浩明咧就係、是、立法會議員啦，咁啊頭先就講到就係預算案入邊嘅提到一個嘅措施，2023-24年度起啊，政府向馬會徵收每年24億元嘅額外足球博彩税，為期5年。睇翻咧而家馬會咧每年係將咧90%左右嘅税後經營盈餘撥咧係撥捐呢一個嘅慈善信託基金，咁所以頭先有議員都擔心到嗰、那個錢會唔會都影響到税收，會唔會都影響到一啲嘅慈善項目嘅推展咧等等嘅咁。你自己又點睇？1872311，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市长陈伟忠昨日在深圳会见行政长官李家超。深圳特区报报道，孟凡利说，近年来两地共同推动规则机制、原聯通和基礎設施硬聯通取得了顯著成績，深圳將會積極推動全方位各領域深層次交流合作。孟凡利希望雙方用好深港合作專班工作機制，在北部都會區建設上加強交流合作，更好發揮口岸和前海、河套、沙頭角等重大平台作用。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深化和内地，尤其是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创科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包括和深圳共同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建设工作，携手探索在一区两园的基础上试行创科合作跨境政策。港深创新和科技园首三座大楼会由2024年年底起陆续落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结束对欧洲的访问。王毅在接受中央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影响远超双边范畴，攸关世界和平安全。他批评美方在无人飞艇事件之中滥用武力，继而炒作升级，抹黑中国。他在德国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非正式接触的时候，已经明确话俾美方听，不要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再做这样的荒唐事。如果美方执意借题发挥扩大事态，中方必将奉陪到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说，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支持俄乌双向而行，尽快恢复直接对话。临时代办大兵在乌克兰问题紧急特别联合国大会上说，乌克兰危机已经持续一年，残酷的事实充分证明输送武器不会带来和平，拱火挑油只会加剧各方矛盾，延长扩大冲突只会令普通民众付出更大的代价，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尽快实现停火止战。中方再次呼吁冲突当事方保持理性，克制冲动，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甚至失控。联大在会上通过无约束力的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在乌克兰撤军。在193个成员国之中，有141票支持，7票反对，投弃权票的包括中国和印度等32个国家。北韩宣称进行了一次战略巡航导弹发射演习。朝中社报道，演习在星期四进行，北韓在咸鏡北道金策市向東海發射四枚戰略巡航導彈，並且準確擊中目標，而演習再次展示了北韓核作戰部隊以各種方式加強對敵對勢力的致命核反擊能力。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相当温暖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96点，跌155点，总成交金额8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9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创科实业79蚊，升4蚊05仙；腾讯控股354.8，跌个二；阿里巴巴93蚊，跌2.15仙；美团135.8，跌3.3；京东集团183.7，跌3.6；百度集团134.3，跌5.5；盈富基金20.3，跌1.8；友邦保险80.6，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4.76，瑞士法郎0.934，加元1.354，人民币6.92，英镑对美元1.202，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38点，升334点。港金报1708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42美元，卖出1824.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较早前曾经有坏车，咁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香港体育学院。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喺奇德专新村。封路情况，大屿山的长东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长东路近住欣澳港铁站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要小心。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皮肤健康基金会、香港牙医学会、圣雅各福群会。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2023年2月24日政府公布卖地计划，12幅住宅地提供约9120个单位。 陈茂波指现时提出税制改革容易添烦添乱。 本港上月基本通胀率 2.4%， 创近三年新高。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出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9:39，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就讲到有关于预算案，除咗头一个钟头啦，讲到有关于环境及生态局相关嘅一啲范畴嘅措施啦。啱啱亦都倾过有关于呢个嘅足球博彩税，额外嘅足球博彩税就是每年政府啊就会向马会收24亿元啦，咁啊为期五年嘅咁。另外都想讲下有关于旅游业啊，其实今次预算案都提到咧，会有一啲嘅措施，包括就系话咧向合资格嘅旅行代理商啦，以及系客运营运商咧，提供100%担保贷款嘅咁，嗰、那个嘅贷款担保额咧就系27亿元嘅咁，大约咁就话预四月会推出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咧系吸引旅客嘅一啲嘅措施，包括就系话推广大型旅游城市等等嘅咁。整体一个情况，我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早晨。 早晨啊，大家早晨。 早晨，崔定邦，有一啲同旅游相关嘅措施，头先提到嗰个嘅100%担保贷款等等啦，整体唔同同旅游相关嘅预算嘅措施，你自己满唔满意，或者觉得够唔够咧？ Okay， 我自己聽到嘅時候呢，當然啦，咁我同我哋呢業界呢個期望係有一啲落差嘅。例如我哋一路呢都係希望呢有一個復業基金，政府係可以呢提供一個財政援助俾我哋啦，咁樣。咁好啦，但最終呢個就當然係落空咗啦。但如果我哋闊啲睇返呢整份財政預算案啦，咁其實政府都盡量喺各個環節呢上面呢去俾一啲資源。咁呢其實大家睇到每一個資源入面佢俾落去呢其實係好少嘅咁樣。咁所以呢我哋睇返即係如果政府佢而家呢就特別喺呢我幫助我哋旅遊業恢復嘅入面啦，咁呢特別喺旅行社同埋所謂呢即係跨境巴士公司同埋大家最關心嘅就係本地嘅旅遊巴士，咁呢喺度提供咗一個27亿呢嗰、那個呢借貸擔保呢，呢個係可以部分舒緩到呢特別係旅行社老闆或者車行老闆呢佢喺呢復業期間咁呢即係嗰個財政個問題，呢、這個會總算係有一個呢即係解決方案走咗出嚟囉。係 但佢作為一個貸款就唔係一個直接資助，你哋都覺得係收貨嘅。 勉强可以收货啦，咁样。咁因为我哋其实讲嚟讲去，我哋都系需要啲钱嘅啫。咁咧，我呢、這个其实喺我哋一路特别喺我哋巴士业界入边啦。咁我哋都讲，如果系一个咧，即系援助，当然系最好啦。但如果系咧一个咧，即系借贷，而个借贷其实系有担保嘅话咧，因为我好坦白，我哋旅行社同埋我哋巴士公司咧，根本上咧过去嗰几年咧三年几啦，我哋个业绩其实就好差嘅，其实系。咁所以我哋根本上就系同银行借贷嗰度咧，其实好困难嘅。好啦，咁而家政府就咧主动去提出一个担保，咁我哋咧就可以同咧，就加埋我以我所知咧，政府都系会咧即系用一个比较低息嘅安排啦，咁样。咁呢一个咧，其实对商界咧，对我哋啲中小企咧，其实系有一啲吸引力嘅呢、這个方案都。 我讲下见到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都有回应到，即系预算就话有啲人话即系冇设到一个旅游业界人士期望嘅复业基金咁。咁局长就话咧系政府过去三年已经为旅游业界咧提供了超过44亿元嘅支援啦。咁就话现时最艰难嘅时期已经过去。咁啊相信预算提出10年期嘅100%贷款担保咧，能够系支持业界应对挑战嘅咁。你自己对于嗰、那个10年担保期啦，咁同埋当中头先话27亿元呢个嘅贷款担保额咧，有消息就话咧，其实当中23.4亿元咧系留俾旅行社嘅，咁余下嗰3亿几咧就系俾一啲跨境客运界嘅，咁又点睇呢一个嘅分配同埋政府嘅回应咧 ？OK， 嗱。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我都有同輕輕同政府表達過啦。咁咧喺嗰個咧，即係分配嗰度，如果到時即係發覺可能如果旅行社個借貸係比較少，其實最需要咧，即係借錢嗰個咧，其實我覺得係巴士公司，即係跨境巴士公司啊，或者其實係咧，即係本地嘅客運咧，即係所謂本地嘅旅遊巴士啦。因為講緊啦，而家政府嗰個擔保額係夠我哋咧，即係或者可能部分足夠咧，係我哋去咧維修翻架車。 但可能咧個別咧嘅車行啦，咁可能佢其實需要一個更加大嘅銀碼咧，即係借貸啦。其實可能因為架車都真係咧，我都講過架車都可能要報銷噶啦。 嗯， 咁所以嗰度咧可以牽涉可能咧嗰個借貸額咧係會比較大啲。咁而旅行社嗰一部分咧都有二十幾億嘅擔保額啦，咁樣咁咧平均咧。如果單單去計咧，其實旅行社咧可以咧借到咧大概100萬啊至幾百萬以上啦。咁、咧旅行社嗰邊嗰個咧即係擔保啊，或者佢可以借到個銀碼咧，其實呢個咧相對係高少少嘅咁樣。咁、所以如果政府可以預留一個彈性咧，即係如果係可以俾巴士公司，佢係可以借多啲。咁同埋因為巴士公司都需要咧去重組佢，除咗旅行社需要重組佢嘅公司之外啦，咁其實巴士公司都係我哋咧嘅輔助行業啦。咁巴士公司佢都需要可能有佢後勤嘅 office 啊，一樣佢都要招聘人手啊。咁所以呢一個咧，如果巴士公司嗰個咧借貸額度都係可以高啲嘅話咧， okay. 會更加好嘅呢個係。 但呢個百分百貸款擔保咧，因為我見之前都話，譬如旅行社或者旅遊業界個人手係欠缺嘅，可以解決到呢啲問題咩 ？OK， 嗱，呢個的確係嘅。咁咧，而家我哋流失咗嘅員工，流失咗就係流失咗噶啦。正如好似我自己嘅生意發檔，佢都去咗做其他生意啦。咁、我問過佢有冇興趣翻嚟啊？佢都話冇興趣翻嚟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就調翻轉頭又咁講。其實錢都未必係一定咧，係可以解決到咧人手嗰個問題咯。但我哋作為僱主，我哋作為咧企業嘅老闆，咁咧如果起碼我哋有資源，起碼有錢先，咁都仲可以咧，就係有機會即係少量咁吸納到一啲過去流失咗嘅員工翻嚟，因為始終旅遊業咧，我哋唔係咧即係話零售啊，佢好快咧，佢訓練佢識買一件產品，但係因為旅遊咧係需要有經驗，包括特別可能我哋一啲導遊領隊，佢需要真係有咧一個資深啊，即係帶團啊，或者佢接待客人嘅經驗啊，甚至可能旅行社嘅後勤同事，佢都需要識得咧去訂房啊、訂車啊、訂餐啊等等，呢啲都係需要咧，即係去一啲經驗去累積嘅，就唔係話即時我哋咧去請人咧就請得翻咯。所以其實呢個都唔係錢可以咧解決到嗰個問題咯。係 除咗話呢個百分百擔保貸款計劃之外咧，預算案亦都提到話原本喺三月底就完嘅啦，這個旅行社鼓勵計劃就話延長多3個月。呢、這個實際嘅作用有幾大咧？又 OK 嗱，這個、呢個咧就直接咧係咧有一啲咧補助金啦，就俾我哋咧就鼓勵我哋，特別喺起步啦，因為我哋而家就叫啱啱起步啦，因為我哋啲呢個旅行社鼓勵咧計劃啦，咁其實喺2019年咧已經出現噶啦，咁樣咁咧就鼓勵我哋咧，即係當時係社會比較混亂嘅時候啦，咁接住我哋疫情啦，咁樣咁而家我哋可以叫做正式恢復翻出入境嘅業務啦。咁所以政府佢咧提供大概500個配額，就俾咧旅行社去繼續去吸客咧，呢個咧會有少少作用嘅。咁樣起碼我哋喺初期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咧有一啲鼓勵金。咁咧我哋可能用喺我哋我哋多賺到嘅，咁我哋可能可以用喺我哋旅行社自己嘅資金又好啊，或者用喺其他咧，即係我哋請人啊，或者我哋打上我哋嘅夥計啊，呢個都係有少少幫助嘅。 嗯，我見有意見就話今次冇乜提一啲支援酒店業嘅喺預算案入邊，係咪咁樣咧？ 是啊，咁咧，其實酒店咧一樣咧，都係面對好大嘅困難啦。不過可能政府就覺得，通常有酒店嘅，咁咧都係可能大嘅集團啊，或者起碼都係中小企啊咁樣。咁所以咧，政府就喺酒店嗰一部分，例如咧，即係我哋最希望咧，起碼最少都可能咧代交水電費啦，但都。呢、這個係冇完全冇呢個安排咧，政府的確係喺咧即係支援咧酒店嗰部分咧，咁咧其實冇乜着墨咯，呢個係。 嗯，最後都講埋啦，預算案喺吸引旅客方面嗰啲嘅錢嘅投放或者措施又夠唔夠咧？ 嗱，政府其實咧啱啱咧亦都喺早2個禮拜啦，都推出咗 Hello Hong Kong 嘅計劃啦。 嗯。 咁再加埋而家咧，稍後啦，就我哋會繼續會有一個 Happy Hong Kong 嘅計劃。雖然個對象係本地居民啦，但好明顯亦都會咧吸納到咧一啲咧即係旅客會留意呢個活動啦。 嗯。 政府喺宣傳嗰個咧，即係作宣傳個力度的確好大咯。咁而將嗰個復業嗰個工作咧。 就透過咧一啲銀行擔保咧，就俾翻曬咧旅行社嘅東主咯，係。 OK， 好啊，唔該曬崔定邦，同你傾到呢度。崔定邦咧就係、是、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啦，講到遇上一啲旅遊業啊協助呢個業界嘅措施。頭先當中提到話開心香港啦，咁就係、是啟動以市民為對象嘅一個活動嚟嘅，就話未來幾個月咧會喺全港多區舉辦大型美食市集等等，就話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咧係統籌嘅。休息一陣。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你是一个容易受伤的高敏感人吗？高敏感人即是那种成日对其他人的说话对号入座，或者在事情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已经在脑里面胡思乱想到一个灾难出来的人。你是不是这种人呢？如果是的话都挺好，因为我都是，我们是同伴，而且应该一起看看这本书。书名叫做《高敏感却不受伤的七日练习》，作者是心理咨询师根本裕幸。 根本裕幸在书里面赞扬高敏感的人，认为他们与世无争，总是早一步感受到周遭人们的需求，但是可惜如此一来亦都对自己造成不必要甚至不切实际的伤害。因此根本裕幸提出了一个为期七日的解读疗程。 第一日，尝试将注意力放在当下的自己。我们可以用纸笔记下自己的现状，我们过着什么生活，我们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我们有什么的性格呢，等等等等。这个练习的目的是教我们认清自我。 第二、第三日，我们回顾过去，作者发现高敏感人往往有一段或者多段尚未释怀的回忆，这些回忆带来伤害，以致人变得高敏感，越敏感越会在意，越会在意又变得更加敏感。到了第四、第五日，我们要有意识地审问自己，我是不是一直以他人为本而忘记了自我呢？如果是的话，这样我们要提醒自己，我就是我，我可以的。 到第六、第七日，我们要培养有被讨厌的勇气，了解自我的独有而且不完美，因此自己的意见是可以和其他人的意见不一样，同时呢自己的意见亦都可以和人的意见一样重要，哪怕对方不同意。换言之，我们要学会自重。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高敏感却不受伤的七日练习》，作者根本裕幸，由彩实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讲预算案。预算案亦都有涉及到医疗嘅开支，都有关注到，其中喺医疗开支咧。2324年度嗰个预算呢就1240几亿啦，比起上年嘅预算1600几亿呢就睇到话係跌咗两成几嘅咁。不过呢个都可能同呢就係疫情已经係退却啦係有关系。不过呢一个幅度嘅减少亦都有唔同嘅人士都有关心到㗎。会唔会都影响到一啲即係医疗或者一啲即係要支援疫后之后嘅情况呢咁。就请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小林文。 早晨，彭洪昌。先讲嗰个数字上面先，头先都形容到啦，就系嗰个2324年嗰个喺医疗嗰个开支嗰个预算嚟讲，比起之前一年咧都跌咗超过两成嘅。咁点睇呢一个幅度咧？ 当然嗰个幅度都系好大啦。不过即系实际嗰个疫情随住我哋踏入嗰个复常嘅阶段咧，咁我相信喺疫情里面有好多开支咧都系。未必需要啦，譬如话嗰啲营运啲检测啊，或者疫苗接种啊，或者其他即系出入境嗰个防疫嘅安排啊，呢啲其实都系即系唔需要再有呢啲嘅拨款嘅时候咧，咁嗰、那个拨个预算啦，即系一个咁样减幅咧，都系可以预期嘅。咁所以我谂比较实在去睇咧，可能就要睇翻譬如话经常性开支嗰、那个减幅系唔系即系都系。合理咧，同埋即系对于喺疫后咧，其实都仲有一啲嘅时间咧，我哋系就住疫情会有一啲嘅开支啦，又或者经过咗疫情几年啦，咁都睇到成个医疗系统系有啲地方咧需要去改进嘅时候咧，咁嗰度亦都会有啲需要有啲款项去支持嘅， 再加上咧，我谂啱啱都公布咗咧，就系嗰个基层医疗发展蓝图啦。其实要推动个蓝图嘅落实咧，嗰度都仲系亦都要有一啲额外嘅开支嘅。咁咧，似乎喺今次嗰个预算案蓝图方面咧，就司长净系话啊预留咗一笔嘅款项啦。咁但系嗰度就未知道系确实嗰个金额系几多。咁如果其他单系以疫情退却冇嗰方面嘅开支去睇咧。个减幅虽然都可以理解，不过我都仍然觉得系似乎咧即系未足以去应付，即系原本吓我哋成个社会譬如人口变化啊，慢性病患即系增加啊，同埋其他一啲医疗成本嘅增长啦，同埋疫情底下见到有啲需要改进嘅医疗嘅系统嘅问题咧，都可能未必系即系好足够嘅。 但如果睇医管局获得嘅拨款嚟讲咧，2023-24年度咧就909亿元嘅，咁啊按年跌咗2.7%咁。不过就话如果扣咗啲抗疫嘅额外拨款啦，根据医管局所讲咧，其实个拨款系增加嘅咁。呢、這个又系咪理想咧？或者呢、這个说法又系咪接受咧？ 當然睇翻嗰個如果睇相比起2021-22年度啦，即係疫情都仲係持續，不過咧就未進入所謂第五波疫情嗰個需要咁大量嘅款項嘅時候咧、其實當時有大概係830几亿啦，即係個實際嘅開支。咁、如果今年嗰個預算係900亿度啦，咁嗰個增長都係有喺度嘅。不過我覺得呢度要留意咧，就係其實自2017年10月政府嘅施政報告開始講咧，就係會同醫管局定立一個所謂3年撥款嘅周期。咁每一年咧就去按照住未來嗰、那個人口嘅變動咧，就額外去撥款俾醫管局。咁由當時候開始嗰3年撥款周期咧，第一個3年度咧，其實平均每一年都大概有10%嘅撥款嗰個增長嘅。咁而去到第二個3年撥款周期。即系话有2018-2019、2019-2020、2021呢3年年度咧，平均系10%啦。到到2021-22开始咧，其实嗰个拨款额咧个增长咧已经系开始减少噶啦。咁如果而家我哋睇翻撇除疫情嗰个因素咧，其实今年嗰个拨款额可能咧都系得个个位，譬如话可能大概5%-6%到嘅增长咧。呢个都系同原先一开始嗰个3年半嘅周期。所定立嗰個增長嘅水平咧，都係有一個幾大嘅差距。咁、究竟能唔能夠足以應付？譬如醫管局喺未來嗰、那個開支咧，咁尤其是疫後都仲有好多工作咧，由醫管局去承擔翻。譬如話疫情期間有好多醫療服務啊，或者係醫療嘅程序啊、手術啊、檢查嗰樣嘢咧，都因為個疫情而延後咗嘅。咁延後咗。一方面就有啲本來已經安排咗嘅服務要去進行啦，咁你延後咗嘅話咧，其實係要透過增加翻一啲，譬如收入嘅折數啊，即係俾錢俾翻啲員工咧，就要加班，咁咧就去清翻嗰條龍嘅。咁呢啲都係一啲額外嘅開支嚟，咁似乎呢一個增長嘅水平咧，我亦都有啲擔心。 你自己預計頭先提到嗰個差距咧，同2018-2021年度嗰三年咧，嗰個差距係可能會影響到邊啲服務咧？或者喺日後如果個財政狀況容許得更加好嘅時候，係咪應該要追翻之前即係加少咗嗰個撥款嘅增幅咧？ 我都覺得係嘅，即係要即係按照翻嗰、那個整體個人口醫療服務嘅需求啦，即係嗰度要有啲相應嘅增長啦。咁另外就係、我諗特別要關注就係嗰、那個人手嘅方面啦。尤其是呢幾年大家都睇到啦，即係人手流失都係好嚴重嘅。醫生啊、護士啊，甚至乎之前都講啦，一啲病房助理咧，其實嗰個流失率咧都係非常之高，意思到係需要喺大灣區即係聘請一啲。即係當地嘅人士，即係過嚟香港去工作。咁我覺得呢一類為咗應付嗰個人才流失要填補翻人手空缺嘅各項個人力資源嘅開支咧，呢、這個就必須要係要有需要更加多嘅資源咧去支援先得嘅。 OK， 嗱，預算亦都提到話會繼續提升啲公營醫療服務啦，包括醫管局會有完善嘅一系列服務，好似係加強癌症等疾病嘅臨床服務啦。咁再就話醫管局正推行措施縮短專科門診輪候時間嘅。點睇呢一啲醫療嘅政策啫？分零鐘到呢、這個。 當然呢啲就都係喺個行政上嗰個程序運作上咧，係有啲嘢可以做啦。咁亦都需要有啲財務上嘅支援啦。咁尤其是我覺得更加緊要就係即係對於尤其是一啲癌症病人咧，佢哋嗰個藥物的開支咧，雖然而家都有一啲嘅基金嘅資助，不過有陣時都未必佢哋合嗰、那個即係財務嘅資格，又或者係嗰、那個病情咧，按照而家嗰個所謂臨床指引咧，係唔可以開到某啲有效用嘅藥物俾佢哋嘅。咁、其實佢哋都嗰、那個藥物個費用嘅承擔都好昂貴，但係依方面咧就亦都冇任何暫時嘅資助咧，係特別俾到呢批嘅病人。咁我都期望就係、即係點樣再喺個財政上去支援呢啲面對癌症嘅病人咧，真係有藥物可以等佢哋嘗試去處理嗰啲個問題啦。咁另外我諗最終想講一講就係個基層醫療啦，即係暫時有消息聽到咧，就係大概預留咗30億俾基層醫療嗰個藍圖去落實。咁30億其實係咪一個足夠嘅數目咧？咁、我都相信就係、希望。等到今年年中有個比較仔細啲嘅方案出嚟之後咧，到時希望政府就係會更加大力咁資助整個基層醫療嘅發展啦。 好，唔該曬彭洪昌，彭洪昌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